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 集四面八方笑料，装幽默快乐偏方， DJ 倾情出演，笑话打包，笑声不断。这里是幽默集装箱， 演出开始了 啊！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幽默集装箱， 快乐大家常。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 我是张帆，欢迎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 话说有这么一次啊，汤姆森先生所乘坐的一架飞机在升空之后，马上就接近巡航高度的时候，空中小姐突然利用机内的广播向整个机舱里的乘客宣布了一个坏消息。 尊敬的各位旅客，飞机的洗手间出了点问题，暂时无法使用，对给大家造成的不便，我们表示万分的歉意。 这汤姆森先生本来不想上厕所，可是听空姐这么一说吧，哎，他确实有点上厕所的欲念了。可还没等他回过神来呢，就听到机内广播里空中小姐非常愉快地宣布了另外一个消息。 尊敬的各位乘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为了补偿由于洗手间故障给大家造成的不便，现在本机组决定免费给大家提供饮料，无限畅饮。 话说小镇上有这么一卡车司机，他非常痛恨律师，所以啊，他经常开着车在街上撞律师。有一天他又开车在小镇上，他突然发现牧师在路边要求搭车，这位卡车司机就让牧师上了自己的车。这牧师刚上车没多久，这卡车司机就发现了一个律师正在街上走呢，于是他习惯性的就把卡车对准了律师，猛的就开过去了。可是他突然想起来，这车里还有位牧师呢，不能这么干。于是就在他马上要撞到绿色的那一瞬间，他突然把车头转向了另外一个方向。而就在这时，他还是听到了一声惨叫，这个卡车司机非常慌张。而就在此时，牧师拍了拍卡车司机的肩膀，笑着对他说道： 小伙子，这次幸亏有我在车上，你看刚才我用车门解决了那个该死的律师，记住了，下次撞准点。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欢迎您继续收听。 有一年冬天，华盛顿的大雪终于停了，这华盛顿州立大学的广播里头立刻传出了政务处的一则通告。 注意了，注意了，请那些将汽车停在校道上的学生把你们的车移开，以便我们开始铲雪，以便我们开始铲雪。 而就在15分钟之后，大学的广播里又传出了校政务处的另外一则紧急通告。 郑重声明，郑重声明，现在在院内的校道上只有14辆学生用车，所以请目前已经离开课堂的1972名学生马上回去上课，马上回去上课。 话说家庭主妇玛丽太太啊，为了让自己上小学的小儿子每天能够早点起床，她呢就刻意把孩子睡房里的闹钟拨快了15分钟。而在调过表之后没几天，玛丽太太在自己儿子卧室门口正打扫卫生呢，她听到了自己小儿子在电话里和同学的一段对话。 你不知道我家到底有多大，我这么跟你说吧， 从我的卧室门口到我们家大门口，我算过了，有15分钟时差呢。 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 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 欢迎收听《幽默集装箱》。 话说在童话世界里，这一天啊，小白兔突然家里没粮了，于是他蹦蹦跳跳的来到了一家副食品商店，找到了老板，向老板问道：“ 老板，老板，你们有没有100根胡萝卜？” 老板回答道：“ 很抱歉，我们没那么多胡萝卜。” 小白兔听完老板的话之后，非常沮丧，垂头丧气的就走了。第二天早晨，小白兔又蹦蹦跳跳的来到了副食品商店，又问老板：“ 老板，老板，你们有没有100根胡萝卜？” 老板再一次道歉：“ 对不起，小白兔，我们这儿还是没这么多胡萝卜。” 小白兔听到老板的话，又一次垂头丧气的走掉了。可是转天，小白兔又来到了这家副食品商店，又问老板：“ 老板，老板，今天你们有没有100根胡萝卜？” 这回副食品商店的老板非常高兴的回答道：“ 有了，有了，小白兔，今天我们店里有100根胡萝卜。” 小白兔听到老板这么一说，也特别高兴，他一边掏钱一边说道：“ 太好了，老板，都给我拿出来，我挑根最大的。” 说迷离也让我难以抗拒 Only love 乔装改扮， 故事别开生面， 生旦净末大变脸， 人物活灵活现。 请听幽默集装箱。 话说这天，小约翰在的这幼儿园啊，组织同学们去当地的警察局进行一次实地考察。在那儿呢，有一些小朋友就看见了一布偶栏上贴着十多张通缉犯的照片。同样看到了这些照片的小约翰，指着布偶栏就向陪同的警察叔叔问道：“ 警察叔叔，照片上的人都是通缉犯吗？”“ 是的，孩子，他们都是非常危险的家伙。” 听了这话，小约翰继续问道：“ 那你们为什么不在拍照的时候就把他们抓起来呢？” 话说沃克先生啊，是一家公司清洁部的经理。有一天，他手下的一清洁女工突然急冲冲地冲到了他的办公室，对他说道：“ 太可怕了，经理先生，我刚才莫名其妙的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发出了嘘嘘嘘嘘的声音，我当时非常害怕，所以我大叫了一声就把电话放下了，然后我就来向您汇报。” 这沃克先生听到了这位清洁女工离奇的经历，感到非常的奇怪，他一边安慰这清洁女工啊，一边对她说道：“ 别担心姑娘，你说的这事儿，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我们公司的宗旨是绝对不能让其他人骚扰我们。” 沃克先生的话音刚落，他们公司另外一男员工也急冲冲地跑到了他的办公室汇报：“ 经理先生，有件事我必须向您汇报一下，太可怕了！刚才我正在二楼经理室里用喷雾器清洁电话的时候，我突然听到电话筒里传出了一个女人的尖叫声，那声音太惨了，您赶紧查查，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欢迎您继续收听。 话说这天啊，菲尔先生一人在家里发现有一只大猩猩进花园了，他赶紧就给动物捕捉公司打了一电话，过了一会儿捕捉人员就到了。这捕捉人员到了之后啊，先对菲尔先生说道：“ 来，菲尔先生，你听好了，一会儿我先爬到树上去，用木杆把大猩猩给捅下来。当大猩猩掉下来的时候，这只训练有素的狗就会上去把大猩猩屁股上的肉咬下一块来。这个时候，大猩猩就会用手护住它的屁股，你就可以用这副手铐铐住它了。听明白了吗？” 听了这话，菲尔先生连连点头：“ 行行行，先生，完全您要求办。可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您带来的那把枪它是干什么用的呢？”“ 这把枪很关键。记住了，一会儿如果我先掉下来的话，你一定要用这把枪打死那只狗。” 欢迎大家收听幽默集装箱。Yeah, yeah, yeah. 话说在十八世纪的美国，这天风和日丽，两个英国移民来扫墓，他们把一个花圈放在了他们朋友的墓碑前。此时他们看见附近另外一个墓碑前有一个印第安人扛着一袋大米，同样这个印第安人也把大米放到了墓碑前。其中一个英国移民就非常傲慢地大声问那个印第安人：“ 印第安小子，你认为你的朋友什么时候会出来吃这些大米呢？” 听到英国移民的话，印第安人非常不高兴，可是他摁住了怒火，他微笑着冲英国移民的方向喊道：“ 嘿，你们两个傻大个，不必为我担心，当你们死去的朋友出来闻那些花的时候，我的朋友就会出来吃大米了。” 话说有这么个心理诊所的大夫啊，大半夜的接到了一个他的病人的电话：“ 大夫，帮帮我吧，我的那种非偷东西不可的老毛病又犯了。”“ 我的老天爷呀，你看看现在几点了？” 可我现在就是控制不住自己，你能不能帮帮我，大夫行行好吧？ 不行，太晚了。要不这样，你到邻居家随便偷点什么，记着别太多，明天一早再给我打电话。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欢迎您继续收听。 话说在法国巴黎的一小学里，这天呢，老师正在教授法文的语法。老师举了个例子： 同学们，当我说我很漂亮这句话的时候，这是一种什么时态呢？ 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回答道： 是过去时。 话说这天晚上啊，这个莫里斯先生邀请贝尼先生去他家吃晚饭去。这个席间啊，这个贝尼先生就听到莫里斯对他太太那简直是关爱有加，每次称呼他太太都要用昵称，不是说宝贝儿，就是说亲爱的、心上人等等。这贝尼听着就特别羡慕，于是他说道： 你可真不错，老兄，你们俩结婚这么多年了，你对他还口口声声的用爱称，你们真是太恩爱了。 听了这话，主人莫里斯先生赶紧回答道： 年轻人，这也是没有办法。我老实告诉你，我三年前就已经忘了我太太她到底叫什么名字了。 没有蜡烛就不用勉强庆祝，没想到答案就不要寻找题目，没有退路那我也不要散步，没人去仰慕那我就继续忙碌，来呀来思前想后差一点忘记了怎么投诉，来呀来从此以后不要犯同一个错误，将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感动得要哭很久没哭，不是为天大的幸福，将这一份礼物这一封情书给自己祝福，可以不在乎才能对别人在乎，对谁倾诉，有一个人保护就不用自我保护，有一点满足就准备如何结束，有一点点领悟就可以往后回顾，来呀来思前想后差一点忘记了怎么投诉，来呀来从此以后不要犯同一个错误，将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感动得要哭很久没哭，不是为天大的幸福，将这一份礼物这一封情书给自己祝福，可以不在乎才能对别人在乎，变成了笑着羡慕，时间是怎么样爬过了我皮肤，只有我自己最清楚，将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感动得要哭很久没哭，不是为天大的幸福，将这一份礼物这一封情书 亲手将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感动得要哭，很久没哭，不是为天大的幸福，就好好将这一份礼物，写一封情书给自己祝福，可以不在乎，才能对别人在乎。 刘笑、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